北京时间22点整， 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.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，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 FM 98.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 FM 986，越听经典，越听经典，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听众朋友晚上好，这里是 FM 986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接下来的我们节目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，贾悦继续会用一些非常经典的国语好歌来陪伴您。首先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听到的那首歌，我想旋律您一定非常的熟悉，因为它的国语版就是那首脍炙人口的《十年》。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陈奕迅演唱的粤语版，歌名叫做《明年今日》。虽然曲调一样，但是这首歌曲呢却是全新的一首歌。词作者林夕当时呢正处在被焦虑症困扰的时期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写的一些歌曲呢大多是有一些消极的、阴暗的。我们从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《明年今日》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得到。比如说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他就在讲述一个人离开恋人之后过得生不如死，但是这样的意境在林夕的词当中却写出了美感。那句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，竟花光所有运气等等的一些句子呢，已经成为了非常经典的歌词了。再加上Eason陈奕迅那种收放自如的声音，也让这首歌曲表达得恰到好处。马上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《明年今日》。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，或者我已不会存在，即使你不爱，亦不需要分开。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，根本不需要被爱，永远在床上发梦，余生都不会再悲哀。总需要勇敢生存，我还是重新许愿，例如学会承受失恋。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，床褥都改变，如果

回到自己的生活圈，也开始可以接触新的人群。爱你到最后不痛不痒，流言在计较谁爱过一场，我剩下一张没后悔的模样。你还要我怎样？要怎样？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，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。爱过你很值得，我不要你怎样，没怎样，我陪你走的路你不能忘，因为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。后来我的生活还算理想，没为你落到孤单的下场。有一天晚上梦一场，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，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。不管能怎样，我能陪你到天亮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包揽词曲的招牌薛氏情歌，你还要我怎样。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它有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，也充满了薛之谦这种独有的情感特质。它为我们描写了画面感十足的一对正在说分手的情侣的故事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歌名其实也是在说分手后的恋人的一种关系。来听刘若英《亲爱的路人》。 一个一个笑我，一段一段泪光，每一次都以为是永远的寄托，承受不起的伤，来不及痊愈就解脱，我们已经各得其所。所谓承诺都要分了手才承认是枷锁，所谓辜负都是浪漫的蹉跎，所以别问还差什么，我们没结果，都结了果，却由他来收获。那时候年轻的不甘寂寞，

如雪，牵手想你。多少欢笑，多少泪痕，望穿秋水，望断青春。一个女孩名叫婉君，她的故事耐人追寻，几番风雨，几度飘零，流云散尽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《婉君》，它是琼瑶同名的电视剧的一首主题曲，是李翊君1990年发行的专辑《六个梦》电视原声带第一集当中的一首歌。歌曲中的一个女孩名叫婉君这八个字呢，其实足以唤起一代人的青葱记忆。接下来好歌继续，马上为您送出的两首歌曲的歌名当中都有红颜二字。首先让我们来听《后宫甄嬛传》的片头曲《红颜劫》。这首歌曲呢，是由刘欢来作曲，已故歌手姚贝娜来演唱的一首歌，具有着浓郁的中国风，缠绵悠长，深情动人。 短情丝，心又乱，千头万绪，仍纠缠。江山 的那首《红颜劫》来自电视剧《甄嬛传》当中， 而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也是来自于一部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当中，它就是电视剧《琅琊榜》当中的一首插曲《红颜旧》。而这首歌曲呢，是由这部电视剧的主演刘涛来演绎的。歌曲当中有着独特的女性化的视角，使这首歌曲的词曲风格自成一派。再加上刘涛那种带着柔情又不失感染力的音色，让大家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不知不觉会被打动，也可以感受到一种东方的韵味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全部内容。一段广告之后，贾跃会继续在 FM 九八六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和您不见不散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摩尔龙。 FM 986 再度灵动发声。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，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FM 九八六，乐听经典， 乐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即将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约。在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要结束的时候呢，为大家送上的两首歌，歌曲的名字当中都有着红颜二字。第一首呢，我们听到的是已故歌手姚贝娜演唱的一首《红颜劫》，它呢也是《后宫甄嬛传》当中的一首片头曲了。而第二首为大家送上的是电视剧《琅琊榜》当中的一首插曲，叫做《红颜旧》。其实呢，红颜这个词呢，指的是姣好的、美好的容颜，也指美丽的女子。这样的一个词语呢，它是中性的。红颜带给我们的是好还是坏，其实取决于我们对它的态度。而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，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依然叫做《红颜》，它是胡彦斌的一首歌。一起来听。 金烛酒味，饮一杯为谁？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味，能爱不有多长，地有多远。你是英雄，就注定无泪无悔。这笑有多危险，是穿肠毒药。这泪有多么美，只有这心没有你，活着可笑。 跟你来生做牛 长得有多远。你是英雄，就注定无泪无悔，这笑有多危险，是穿肠毒药。这泪有多梦寐，只有你知道啊。这心没有你，活着可笑啊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的一首《孤枕难眠》，而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首歌很清新，是歌手在青涩时期演唱的一首描写初恋的歌曲，叫做《七天》，是歌手张瑶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，一起来听。 羞涩而生的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，想想也对，要有所准备，尽管这个季节的花卖得很贵，同时不在也无所谓，可以闻着烫人的香味自我沉醉。星期二是橙色的，怎么说呢，你的爱似乎变得远远的，距离是为验证美丽而生的，这句话真不像人说的。你买了水果，橘子会上火，此刻看不见你躲什么躲，你真的很笨，我感觉可是想你用湿湿的眼神望着我。星期三是黄色的，怎么说呢，生日的机会让人暖暖的，鲜花拥抱亲吻所有的礼物都比不上你柔软的祝福。我在恋爱，这好奇怪，那种晕眩的感觉怎么说来就来。黄色丝带我的最爱，你送的所以它闪亮，你不明白。 知道他们为

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伍佰的一首《再度重相逢》。一提到重逢呢，都会觉得是那么的美好，因为我们的时间真的是太宝贵了，尤其是我们的花样年华。 笑容，期待一阵春风，你就刚刚好经过。突然眼神交错，目光炽热闪烁，狂乱越难掌握。 我像是着了魔，你欣然牵手，别奢望闪躲。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， 让我狠狠想你，让我笑你无情，连一场雨晚都舍不得回避。笑容，期待一阵春风，你就刚刚好经过。突然眼神交错，目光炽热闪烁，狂乱越难掌握。 我像是着了魔，你欣然承受，别奢望闪躲。 让我狠狠想你，让我笑你无情，连一场雨晚都舍不得回避。 让我狠狠想你，让这一刻长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看看时间，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。在今天节目最后呢，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陈百强的老歌《一生何求》，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的其他精彩节目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寻遍了却偏失去，未盼却在手。我得到没有，没法解释得失错漏，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，不知哪里追究。